党史上的今天，我们来关注1950年10月8号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，25号志愿军和敌军遭遇打响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，全国掀起了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。1953年7月27号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的签署，到1958年10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分3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。1999年10月8号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条例。2000年1月1号全军按照区域保障和建制保障相结合、通用保障和专用保障相结合，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新体制正式启动。2005年10月8号到11号中共16届五中全会召开，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五年规划的建议，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。2006年10月8号到11号中共16届六中全会召开，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，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，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协调发展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。郭工你好。 老板你好。 那今天是11假期回来以后上班的第一天，那请郭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。 今天上午啊，这个天空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，到12点的时候呢，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普遍是18度多到19度多，气温最低的是南郊观雁台是18.9度，气温最高是海淀气象站是19.5度，这个相差呢不太大。南郊观雁台这个气温比早晨最低的时候的8.5度呢是高了10.4度，从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来看的话，还算是比较快的。预计中午天上的云会进一步的增多，还在这个就是还好呢，就是说这个云呢暂时呢不厚，光照条件还比较好，这个气温还能再上升1到2度，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20度左右，或者是再高一点。这个和昨天这个19.7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，就是有所回升。加上中午光照不错，户外感觉呢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。下午呢云层是会降低，这是为这个夜间就要到来的降雨呢做准备。今天半夜前后，西南部地区会率先出现这个降雨，之后逐渐向这个全市的扩展。总体呢雨量不大，是小雨的量级。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的是明天早晨前后这段时间稍微明显一点。那么明天还是个工作日，早高峰期间啊道路湿滑，提醒这个上班上学啊或者出门办事有时间要求的这个朋友呢，要比平时呢提前一些出门，避免迟到。那么并且呢要注意这个防雨和交通安全。另外的话，明天早晨一个最低气温啊11度左右，天气比较凉，还需要穿的这个暖和一些。那么未来几天呢，这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明天白天的雨和明天晚上的风。那么开始于今天半夜前后的这个降雨啊，到明天的下午才能结束。不过呢，这场雨呢，除了明天早晨有一段时间稍微明显一点以外呢，其他时间的雨呢都很小，或者是呢就是时有时无。但是呢，雨具还是要这个带上，因为呢它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有的时候呢这雨伞就能用上了。那么明天下午降雨逐渐的结束以后呢，天气不会马上转晴，转晴呢是要等到明天的后半夜了，也就是说10号的凌晨才会转晴天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空中呢就转为这个西北气流了。这个才会把云层赶走，但是呢同时这个云层离开的同时呢也会带来这个偏北风，到时候呢会有3-4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呢可能5-6级，还会要再大一些，这样的话就请注意防范风的不利影响啊，是这样的。乐陶， 好的，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，再见郭工。 好，再见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